据南昌县网报《人间报》报道，南昌县的615-14国民联代7月7号发表一项声明，表示欢迎北方关于举行全民族统一大会的建议。声明指出，北方向国务总理等当权者、国会议长等国会执政党和在野党议员、共同民主党等各政党当事人发来了公开信，他们都要为促成旨在实现全体同胞统一愿望的联席会议而做出积极努力。另外，实践615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青年学生本部和南昌县青年联代分别在7月5号和6号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我国关于举行全民族统一大会的建议。